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青城老祖看着突然出现的人，神情有些讶异。任安乐面容泛白，气息不定，手中的剑断成两半。韩夜眉头皱得死紧，刚才差点丧命于青城老祖手中之时，亦不曾动容的神色破碎开来。 胡闹，你怎么还不走？ 哪这么多废话，我想留便留。别忘了，你回去还要成亲娶新娘子的。 任安乐 见他此时还有心情开玩笑，韩夜气得发抖，怒吼出声。任安乐懒洋洋地捂了捂耳朵。 殿下，我听到了，不用如此大声。 你这个小娃娃胆子不小，本事也不小，居然能拦下老夫一掌。年纪轻轻的能多活片刻便是片刻，急着来寻死做什么？ 任安乐眉毛一挑，他把断剑朝地上一插，随手挑起地上散落的长剑，声音朗朗。 我的命除了老天爷谁都不敢收。老头子，你一把年纪了，可别扎了手。绝虎山， 他朝寒夜丢出三个字，剑尖一挑，凌厉的剑势卷起，刺向青城老祖。寒夜明白，只要引开青城老祖，有怨书在，其他人还有一线生机。寒夜心思一动，轻喝一声，拼尽全力和任安乐前后夹击，将青城老祖朝后山逼去。不过片刻，寺门前便不见了三人身影。院叔担心任安乐，一把巨剑使得风生水起。那两个黑衣人眼见不敌，心一横，以血气运转内力，招式更加凶狠。各派弟子见了有求生的机会，士气大振，一边抵抗，一边抬着自家的掌门朝山下跑。后山，任安乐和寒夜配合默契，双剑浑然一体，合力将青城老祖逼到悬崖处才停下。只是寒夜因为先前受了伤，面色更加苍白，握着剑的手微微颤抖。青城老祖没想到闭关数年位列宗师后，还会被两个小辈逼到这种地步，神情更是阴沉。 无为心法， 刚才任安乐出手时他只是怀疑，现在交过手，完全可以确定面前的这个女子也会永宁寺镇寺心法。青城老祖扯了扯僵硬的嘴角，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 想不到景玄这个老和尚居然收了两个徒弟。我一次解决完也好。不对，我只听说过老和尚收了韩家的后人。任安乐，你究竟什么来头？ 哼，你猜。 任安乐和寒夜对视一眼，手中长剑舞动，合成半圆，猛地一齐朝青城老祖而去。两人的心法皆传自泰山一脉，珠帘闭合更是威力大涨。青城老祖被逼得倒退几步，连衣衫都被凌厉的剑锋划破，他神情阴鸷。 好好，居然能逼我用出全力，这次下山倒也不算白走一趟。 话音落定，十成功力尽出，掌心处以内劲画出犹若实质的血红火焰跃向半空，夹着毁天之势朝寒夜和任安乐而去。一时间飞沙走石，两人被这股可怖的内劲压制得连连后退，逼近悬崖边，只能凭剑锋的余势死死抵抗。 安乐，推开。 寒夜，别说废话， 谁都走不了。 青城老祖眼中寒光更甚，加重内劲。任安乐一口血吐出，脸上渐现枯败之色。眼见青城老祖的掌风临至任安乐身上，一旁的寒夜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猛地拽过任安乐，抱住他挡在他面前。 安乐， 掌风透过身躯的劲力让任安乐一震，骨头碎裂的声音落在耳里更加清晰。任安乐不可置信地抬眼，寒夜抱着他，眼底的神采一点点消散。寒夜的手缓缓松开，衣衫被鲜血染尽，大口大口的血从嘴里吐出。 快走。 寺门前，胡延松见青城派弟子在弓箭突袭下损失惨重，也红了眼，一剑迎上院书，将青龙从战局中换下来，声音阴冷： 去后山杀了太子。 是。 这次化元山之局本就是为了太子而设，若是太子活着，一切都是白搭。青龙收剑，飞身朝后山掠去，院书被白虎和吴延松缠住，只得眼睁睁看着青龙离开。后山悬崖边，韩烨的声音嘶哑至极。任安乐从没见过他这副模样，他认识的韩烨一直淡雅温润，冷静睿智，哪里会像现在这般狼狈不堪。似是看到了任安乐的脸色，韩烨安抚地笑笑： 安乐，我无事。 怀里的人死死把他往外推，却渐渐没了力气。任安乐手中满是鲜血，墨黑的眼底显出猩红之色，素来淡漠的面容骤然破碎。他猛地挥出手中断剑，注满全力扔向青城老祖。青城老祖掌间被断剑划破，嗜血之意更甚，重新凝聚掌力，两人都无力再战，只得看着凌厉的掌风再次袭来。突然，一把铁剑横空出现，剑势快如疾风，硬生生将青城老祖的掌力劈开，护在两人面前。来人剑法高深，丝毫不逊于韩烨和任安乐。青城老祖皱眉，看着面前的年轻人收掌凌空而立，心底暗暗心惊。任安乐和韩烨骤得生机，抬眼看着背对的人影，俱是一怔。归西身着布衣，手握铁剑，一身气势比之半年前尤甚，隐隐竟有跨入宗师之列的意味。 你是何人？为何坏老夫之事？如果这人要硬拼，我少不得也会受伤。云下之上何时出了这等年轻的高手？ 受人之托，保这两人的命。 归西握剑的手稳如泰山，他回头： 任将军，带殿下离开。 任安乐点头，扶起韩烨朝一旁退去。这可不是问归西为何死而复生，又恰好入化元山救他们的墨迹时候。 前辈何必苦苦相逼，与人方便，他日青城派或许能留一缕香火。 混账小子，只要你一日未入宗师之列，老夫的事就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 青城老祖眼力如鹰，手中炽火更甚，朝归西扑来。 任将军，现在走。 归西大喊一声，铁剑舞出连天幻影，遮住青城老祖。任安乐扶着寒夜绕过战圈，正欲离开，猛不丁一把剑从旁边飞来，直直刺向任安乐脖颈。 小心！ 千钧之际，已经功法散尽的寒夜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把推开任安乐，用尽最后一点真元凝聚成剑气刺向来人。任安乐踉跄两步，骤然回身，呼吸一滞，指尖微微颤抖起来。一把长剑从寒夜胸前穿过，鲜血一滴滴溅落，染红了任安乐的眼。他瞧见寒夜望过来时眼底的一抹决绝，遍体生寒。 寒夜，停手！ 任安乐这一声叫得冷厉惊慌，青龙抽出剑就要朝任安乐而来，却发现怎么都动不了。寒夜左手握住剑身，猛地朝自己身体里刺去，青龙猝不及防被他拉近，面容大变。寒夜右手凝聚的剑气死死刺进他胸口，青龙神色一狠，居然拉着寒夜一起朝一旁的万丈深渊跌去。 去死吧！ 任安乐悲怆莫名的声音响彻在化元山顶峰。与此同时，看到这一幕的归西神情一凛，手中铁剑陡然唤出了无数虚影，化成强大的剑阵朝青城老祖袭去。 万象剑法，你居然会万象剑法，地圣天是你什么人？ 青城老祖面容陡变，生出了些许惊骇，他被剑阵逼退，大声质问。归西没有回应，转身朝悬崖而去， 只来得及看到任安乐毫不犹豫跟着寒夜一起跳下万丈悬崖的身影。 帝圣天居然没死，他也在化缘山林。 老祖若是想见帝前辈，我便唤他出来和前辈一见。 青城老祖眉毛动了动，朝空荡荡的四周看了一眼，阴恻恻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。 帝家是亡在韩家身上，他不可能派你来救韩夜，你要救的是那个女娃娃。刚才那个女娃娃是…… 想来是明白了个中缘由，青城老祖脸色变了又变，突然转身朝山下掠去。 韩夜身受重伤，掉下万丈悬崖，必死无疑。若是这个女娃娃的身份真的如我所想，青城派恐怕大祸将至。有面前这个人在，我也杀不进化缘山上的人。看来只有尽快入京，将一切告知江鱼，或许能借着此番功劳在嘉宁帝面前讨价还价，为青城派留点香火。我虽然间接害死了韩夜，可是比起帝圣天重临世间，对韩仲远而言，死个把儿子想必他也只能认了。 青城老祖活到这把年岁，一个念头转过，就为自己重新找好了最坚固的盟友。归西见青城老祖被自己吓走，舒了口气，看着深不见底的悬崖，皱起了眉。 小姐！ 院叔的咆哮声陡然响起，惊天动地的嗓门吓得归西一跳。他见院叔跃到悬崖边，剑一甩就要跳下去，急忙伸手拦住他。 你疯了！化缘山下瘴气遍布，跳下去只有死路一条。 不用你管，我家小姐在下面。 什么狗屁话，你家小姐死了你也不活了不成？ 归西喝了一声，冰冷的声音触得院叔一愣。 我受人之托来救人，人没救到不会走，任安乐和殿下都不像是短命的人，你死了谁来找他们？多人有声剧帝皇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